笑中暗淡，你似乎无跌我，起身坐低，如何亦坐得多？你想太多，会演变成罪过。我很痛楚，你说我当错过。明日想不给你刺激再慢，娱乐晚餐都要指坏习惯，宁静气氛都变得极有限，每天你用的我每身与你有关。目中未望，同情能输亦断人。走咗就係冇禮貌啦。呢個咁先係啊嘛。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？嗰個演唱會一路咧，其實都有啲主題嘅。咁啊，有啲舞曲啦，一啲有回憶嘅歌啦，搖滾歌啦，一啲講啊關於我自己嘅歌啦。咁啊，到呢 part 大家唔知知唔知？我想表達啲乜嘢咧？哇！好叻啊！今晚有三個啊！冇錯啦，其實呢 part 咧就想表現下俾大家睇咧，其實係 sexy 嘅。不過大家如果唔知嘅咧，亦都好正常噶，因為咧喺過去23年嚟咧，從來未喺任何一份報紙或者雜誌上面見到有性感的張學友。所以我知道無論我點樣做。大家都冇乜感覺，好正常。OK， 冇問題。但咧喺我歌入邊咧，的而且確咧有啲性感嘅歌嘅，譬如頭先嗰只紅色咧就係啦。咁啊，至於嗰班 dancers 點解咁冇禮貌咧？其實係我叫佢噶，所以大家唔 咁因為另外一隻歌叫屈到病咧，佢係怪怪地嘅，咁希望佢哋怪怪地啦。如果佢咁有禮貌，好似係好正常咁啊，所以啊，算啦。不過大家感唔感受到冇乜相干，我做完咗啦 ，OK， 都係就。我已經表達咗噶啦，咁啊，大概咧將我嘅歌入邊嘅唔同種類嘅歌表達咗俾大家睇啦。當然喺一晚裏邊咧，要將我全部嘅歌咧嘅唔同種類嘅歌咧唱曬出嚟係冇可能嘅，但係大致上咧都做咗一個大概概述啦咁樣。咁啊，跟住嚟咧都應該輪翻到經典歌嘅時候噶啦。講到經典歌咧，喺我自己唱我自己經典歌之前咧，其實咧好想再一次試下用張學友嘅聲咧唱一唱人哋嘅經典歌，到底係點㗎？第一歌為大家揀嘅係楊千嬅嘅《小城大事》。